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神偷有时也失手，史上无奇都不有，一念之间找了道不明就里，班房流。各位看官，现如今我大宋国朝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啊，可以说是举国一片形势大好。可是说您居家过日子呢，还是得小心一点啊，得留点个心眼儿，最好啊是别露富，那否则呢，没准什么时候你就被贼盯上了。你还别不信，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城北啊，如意巷有一个破落户叫马坤。这马坤呢，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连老婆都带着孩子离开了他。马坤倒是觉得自由了啊，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说这一天呢，他来到了远房堂哥米店老板马申的铺子打秋风。正巧啊，这个马申不在，大嫂子刘氏在店里头。这刘氏啊，正和人在店里头打马吊闲聊呢。他以为女人好说话呢，他就啊上前要凑凑这个热闹。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你别跟人聊了，嫂子。 我 来。哎，我这个跟您啊。 啊。哎呦，您来了！ 哎，您甭客气，嫂子。 哟呵，您来干嘛呀？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您能商量什么好事儿啊？ 当然是好事了。 那不可能， 你 行了，那个没事就出去吧。 我还没说事儿呢，就跟我轰出去。嫂子是这样，你看 你们家呀这么有钱，你们家粮食啊。 我们家怎么有钱了？我们家没钱。 你们家粮食都长虫了，我要不帮你吃点啊，你们家粮食就全糟践了。 哎呦，我们 那啊，你借我十斤白面。20斤棒子面，我先来点。 你知道我们家的粮食为什么长虫吗？ 你们家粮食受潮了呀？那是。 那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啊？ 说明我们家穷。 怎么穷还长虫呢？ 对呀、啊，就完全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没有多余的钱能够让我们家的粮食不长虫。 这是人话吗？这是人话吗？ 对呀、 啊。 如果我们多点钱，我们至于让我们家的那粮食长虫吗？对吧？是不是？ 不是，嫂子。他是这样，您呀、啊，要是没有理由拒绝我呀，您直接给我打出去都行。 行， 出去。 不是嫂子， 这是你自己要求的。 嫂子， 你赶紧出去。 您这可没劲了啊！您要是这样的来说， 行，出去，出去，出去。 我跟我哥，我们这亲兄弟，这可是。那你这，我给你唱喜歌去吧。 哎，不行不行，出去出去。 谁能来喜气多？忘了，来的你这儿好高兴，嫂子对我是特别的 亲， 哎，特别亲。 嗯， 你要赦了我白面，来年你们家是富贵荣华，万万年。 没门儿，出去吧。 不是怎么了，嫂子，我这都这我可以了。你要是不这样的话， 啊， 你我就赦点牌面都不。说点白面都不行啊！ 白面是什么鬼、啊？ 白面都那你要不给我可唱丧歌了啊！ 哎、 一顿房来丧气多，什么吊客两门陪桌。 哎，你看你兄弟，你看你兄弟是不是神经病、啊？ 难怪他一会儿得霍乱， 出去出去出去， 一会儿得耶格， 打出去打出去。 正面瞧看明伯，空中来了五殿阎罗。 哎，我说一句公道话， 出去。 你把谁轰出去？ 有你什么事儿啊？我跟我嫂子，我们俩这勾勾搭搭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嫂子刚才你进门就看见你嫂子了，她不能一人跟那儿打牌呀、啊。 对呀、 啊，我们紧跟着一块玩牌呢。你进来。 是啊。 嫂子，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你要这样的话，明儿我跟我大哥我得说说。 您随便。 远亲不如近邻， 可 是不是？ 您能不能找一嗓子好点的人聊天啊？ 我们俩之间呢， 您嗓子都这样了，您就少聊天了，不行吗？ 我喜欢你，管得着吗？ 牌友，牌友找牌友，下班一起走，哎，知道吗？腰里揣副牌，逮谁跟谁来。 不是，我知道您大哥，您贵姓啊？ 哎，好， 哦，朱大哥您好， 好 哦，好柔大哥。 猴 哦，熟大哥，他姓哦哦，哎，这位大哥您贵姓啊？ 你管我吗？我是个过路。 哎、我跟你说正事正事啊，我说什么意思呢？我说呀、啊，这个你这个这是你家什么亲戚啊？啊，他嫂子 啊，这是我们家。你看着像什么亲戚？ 什么叫像什么亲戚啊？ 啊，这就是我兄弟，哎、不是我兄弟，我老公他兄弟 啊。你老公他兄弟 是？ 那也就是你兄弟了，是不是？ 啊，也是吧，也是吧，将就吧。 人家你看看，饿得跟儿子的儿子似的。是不是你、 啊、我呀 不是 我 你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呀你饿得前腔贴后腔了 您把这话说明白了、嗯、 对、 啊、 你看要不是走投无路了能找你来吗 是啊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我能过来跟这儿赊白面吗 你借他点儿 你借我点儿 说借其实就是给近距离到的给点白面能 就是的你给我点白面、 哎、 我好意思还你吗 对呀、啊、你看吧、他不是第一天来借了你说他一天来借就这么十年借这么一回也就借了他恨不得啊是十个小时来借一回这谁受得了啊 嫂子您这么说你可是瞎说了我们家毕竟就人手不多我不至于十个小时就借一回白面 再说了、 啊、 再说了你听我说啊这个你家大业大 有的是爸爸 没让你说话我这替你说好话你别再惹嫂子生气了 是是 是不是 他要那么多爸爸也没用、 对呀、啊、家大业大 有的是骡马 有的是骡马 一练成仓、 然后呢 爸爸成群啊 你要是不会呀就不要有一句添一句的 听过这句就得说出来 那你们俩聊我走了 不是别走我说什么意思呢 嗯 你家里有钱 哎呀我们家没钱 没钱 就是小的康而已 你那四十两银子那买的金项链呢是不是 啊 家里有钱不露富买了也不带着、 哎、 你以为我们就不知道啊你家里有钱当然这钱我知道 这金项链 也不一定 等会儿我嫂子您买了四十两银子买一金项链 那你管得着吗 四十两银子买一金项链那这金项链就得是起码也得有六七两啊六七两的金子 哎对你不用算这个账、 哎、 这是你嫂子呀勤俭持家 对 再加上呢你这哥哥呀也是哎开这米面成汤这开粮店的呀这都挣钱知道吗哎他挣点钱这都是 哎，勤劳致富的结果。 是啊， 向你哥哥你嫂子好好学学。 容易吗？我这明明才30多，看上去像80多。 你借给他点粮食，这也无所谓。 不行，不给借，越说我越来气。我们辛辛苦苦，含辛茹苦，一口屎一口不对。那总之了，就是好不容易挣下来这么些钱啊啊！我们挣钱那是我们辛辛苦苦挣的，凭什么就要借给他呀？对吧？ 行，行啊。不借不给不说是吧？ 对， 好嘞，走了，你可要倒霉。 真终于走了。 各位看官，做事呢不能做太绝，尤其对马坤这号破落户，能帮一把呢就帮一把，这种处于边缘的人呢，拉一拉他可能就上去了，推一推呢也许真就永远下去了。可刘氏他不明白这道理啊，一个劲儿的讽刺打压，那不是倒霉催的吗？那有道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回他家里可遭殃了。马坤还说干就干，第二天上午踩的盘子，下午穿了一身黑就去了远房这位堂哥马申家。马申家呢就住在米铺后面的小胡同，几步路就到了。刚进屋还没摸门呢，马坤就听家门外头有脚步之声。坏了，不是说一家三口去旅游去了吗？ 哎呦，坏了，来人了。哎不行，这会儿闹咳嗽可要命。哎呦，你说这事儿闹的啊，孩子。 哦，爸爸。 你这怎么，咱不是说好了吧，一家三口一块儿去旅游去。不是你非在学校闹肚子。 我肚子我吃错药了。 那你这就赖不了爸爸我了，你老闹着出去玩去，那这回出不去就不赖我了。要不是你班主任呢为赶紧派人啊把我叫回去，把你接回来。 那当然了，他不给你打电话给谁打电话呀？别人也不是我爹呀。 这要不是打发人呢把我让我上学校接你啊，去你没准你都到医馆了。哎呀，现在上医馆给你吃点药没事了吧？ 没事了，我肚子已经不疼了。 不疼了吧？ 我刚要说我想写作业，我特别的自觉。 嘿，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哎，猴儿子，猴儿子， 谁是猴子？不是猴子， 猴儿子。 哦，爸爸，你吐字不清。 猴子， 看还是猴子，你应该去学习一下这个播音主持。 对，我听说。你们学校有一个曾老师，是不是就教播音主持啊？ 教的特别的好，可有名了。 哎，太好了，太好了。下回我找找曾老师啊，我让他。 好，他就是收费高点，没别的。 那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先写作业吧，先写作业吧。 好的，爸爸。 我累了，我得睡一会儿。 好。哎呀。哦，你别打呼噜啊！你打呼噜，我写不了作业。 哎， 爸爸别打呼噜。 哎， 那我还要写作业吧。一加一等于五，四加六等于80。 糊涂车子，糊涂车子，叫你呢。 啊，爸爸， 瞎写就可以了，不要念出来。 哦， 念的我都睡不着觉了。 老师说要经常有事没事多说话，这样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 有事没事多说话是可以啊，别有事没事胡说八道是不行啊，知道吗？ 好吧，爸爸，那我写作业了。你知道不要打呼噜啊。 哎， 爸爸，别打呼噜。 哎， 算了，没救了。写作业。我的爸爸，他是个女的。他有好几个老婆，我的爸爸，快写完。爸爸，我都作业写完了。爸爸，我的作业要家长签字。爸爸，爸爸，你接这个。 要放在那儿吧。 这太贱了，爸爸。 那我是你的爸爸，是个女的。我睡醒了就给你签。 居然听见了。那好吧，爸爸，那你睡觉吧，记住不要打呼噜啊。那我还去去玩具吧。那爸爸，我到客厅玩去了。 去吧。 咦， 我都玩了这么久了，爸爸你是猪啊，怎么还没有醒啊？爸爸，爸爸，爸爸你快给我签字，我要把作业本收起来，我要去奶奶家。如果那个你没有签字，我会被老师批评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门口没有一颗牙，门口是白发，这个星星啊，我摇摇娃娃。那我出去了，算了，不叫你了，拜拜。 真熟， 哎，你说这边可怎么办？出也出不去，这孩子还让签字， 我都多长时间没给我儿子签字了？你说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我儿子现在学习怎么样了，好长时间没，不就签个字吗？我瞅瞅这孩子写的是什么。反正刚才我光听着孩子说写的是挺有意思的。哎呀，没人吧，走你。我看看啊，作文。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特别好的女人，他有67个老婆。这孩子真孝顺，心这么宽，就是这脑子可能，你说我这什么侄子呀，这得了，我给他签一个吧。走你，走，嘿，返回原处，嘿嘿，走。 啊，累死我了！哎呦喂，在外面玩一会儿好辛苦啊。爸爸，宝醒了没有？爸爸，你给我签字没有啊？还打呼噜呢，打呼噜这是病得治，爸爸。那算了，我看看。哇，爸爸居然在醒啊，不不不，睡着的时候给我签字了，天哪，还魂了，太好了，好开心。 没死。 没死啊，没死就算了。那我 就算了。 那我出去玩去了，耶，拜拜。 没睡着呢，好了，我呀，跑吧。 哎呀，你说这贼人也是有温情之时，不过再怎么说他也是个贼，这点他是翻不了案了。马坤离开了马申家，原以为啊办了一件好事，又偷了金项链，真的是双重喜悦弥漫上心头。可是在第三天，邢捕头却找上了他的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您接着往下听。 开门！ 哎，来，谁呀？ 马坤， 谁呀？谁叫门啊？你不说你是谁，我怎么开门啊？ 我补充两句。 哦，再见啊！ 哎，开门。 您等会儿啊。哎呦，这不是 行。 老邢吧，这不是邢捕头。您好，您好，怎么着？您过来给我送钱来了？ 给你，你要疯吧？我 救济金，啊，这月低保。 最近几起偷窃案件和你有关吧？ 啊，和你有关。 老实交代。废话， 不是，等会儿，邢捕头，那个什么意思？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 最近在咱们临安城内有几起偷窃的案件，和你是不是有关？赶紧说实话，老实交代，从轻发落。 你这话说的，我说行不能，这怎么能跟我有关呢？那肯定是跟我是毫无关系呀。 嘿嘿嘿，好小子，那么你这就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好， 不是您这 来，甭废话，你在这张纸上填了吗？家长已阅这四个字，你给我写一遍，写上你自己个儿的名字来。 家，写什么？邢捕头， 家长已阅，加上你马坤两个字。 哎呀，邢捕头啊，是这样啊，这个是最近怎么着？读业余的翰林学府呢？是怎么着？没有家长给你签字是吧？ 话别 找我认爸爸来了， 这是叫占什么便宜？ 那个不是，非得签啊？ 非签不可，要不然我就叫手下人。 等会儿。这是不是我这都露馅了？这是怎么着？这，那个，行吧，这个我 签呢。 哎，好嘞，签。你看看，签完了 吧？ 啊， 来，你跟这张纸上字对一下。 跟这张纸 这六个字儿是不是也你写的呀？ 六个 家长已阅马坤， 哎， 和你这六个， 哎呦，我这事儿了，哎呦，行不兜啊，我怎么那么笨啊？我这不是我。这怎么能是马坤？ 马坤是谁？ 这马申， 马申烂脚丝儿，你那土字边儿， 哎， 你认不出来吗？ 这你就说错了，我们这个申坤啊，这土字边跟这脚丝儿，他一写快了吧，他分不出来， 一样的是吧？ 您是认错 前面这几个字呢？ 前 这个笔字，这个笔记呢？ 前面，我跟我哥，他这，我怎么就犯了这么个低级的错误啊？我。 哎呀，正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贼容易撒谎难，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你是行动坐卧走都得是倍加小心，哪一天又不注意就会着了道，你就像马坤一样啊。早知今日是何必当初呢，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活在阳光底下，这不好吗？哎，这正所谓天网恢恢疏不漏，作奸犯科准难受，一朝法网撒又收，想要逃脱不能够。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